过，谁也没有错，直到要离别，仍为你着魔。热爱过的不再爱，绝对要承认，难怪你什么想都不要想。谁叫我太珍惜形象，还衷心体恤你立场。情感上要爱便爱，要散便散，该多么理想。谁叫你再不可原谅，难道必神情亦飘亮？或者有怪莫怪，勉强没有唱，爱不能独唱。过的不再爱，绝对要承认，能怪你什么想都不要想。谁叫我太珍惜形象，还衷心体恤你立场。情感上要爱便爱，要散便散，该多么理想。谁叫你再不可那都别神情亦漂亮，或者有怪莫怪，勉强没有唱，爱不能独唱，错在我们善良，仍然甘心相信我悲伤，你都不想，让眼泪难得分享，笑脸继续奉上。衷心体恤你立场，情感上要爱便爱，要散便散，该多么理想。